对于漫画版来说，其实更多把原版故事加以解释。如果对原版故事感兴趣的，可以先看看我之前做的七期原版故事解说，还有新剧场版的解说。原本 Alpha 除了有少年驾驶员的故事，也有很多篇章在讲大人们的故事，但漫画版删减了一些大人之间复杂的情节，而增加了许多少年驾驶员之间的情感细节。上期我们讲到，真嗣与凌波凌在与第五使徒作战时，被对方感动打开了心之壁。真嗣发现，原来他与凌一样，都是除了驾驶 Alpha 一无所有的人。在联合国海军太平洋战队的护送下，鸣人将与他驾驶的二号机正送往第三星东京市，可是不料在途中被第六使徒袭击，舰队立即使用鱼雷还击，可是不见成效，使徒直接攻击二号机所在的运输船。在鸣人将驾驶的二号机应战后，用高振动粒子刀借助太平洋战队的火力助攻将使徒击败，这也是二号机唯一一次独立击败使徒，绝对是完美的登场首战。这里与原版有一点点区别，真嗣与美里并没有出现在太平洋战队，真嗣更没有进入明日香的二号机中，而是在 NERF 看现场直播。这个改动确实合理很多，因为联合国海军护送二号机来日本，而美里带着真嗣与他的同学去战舰上交收很奇怪。如果是为了保证安全，可是他并没有带上初号机，而是把当时人类社会仅存的希望真嗣带去了会发生危险的太平洋战队。更奇怪的是，还要带上真嗣的同学，像旅游一般。所以后来的新剧场版也去掉了这个设定，变成了运输机就快到达日本时遇上了使徒，并使用二号机独自歼灭使徒的设定。但不管怎样，都是要体现二号机驾驶员明日香的操控能力很强，而且14岁就在德国大学毕业了。梅里看着真嗣与凌波凌讽刺道，说不定他是你们之中最像样的呢。梅里决定等明日香办完手续后再介绍给真嗣与凌认识。可真嗣发现，虽然凌波凌在与第五使徒战斗后露出了笑容，但之后好像又回到了以前，不论问他什么都没有表情。不过次日放学时，凌波凌竟然出乎意料地主动与真嗣打招呼，这一切都被真嗣两位要好的同学东二与剑介看到，并在放学路上一直追问真嗣。就在这时，他们在路上看到一位正妹，似乎东二与剑介对那女孩有着幻想，并想偷看女孩飘逸连衣裙下的内裤。可是就在这时，女孩狠狠踢了游戏机一脚，并露出可怕的表情，看来她并不是一个善男信女。这性格让他们三人大吃一惊，真嗣与东二对女孩的兴趣瞬间蒸发，唯有剑介貌似更加感兴趣起来。估计暗野秀明在新剧场版安排的明日香与剑介在一起的情节，就是根据这里来的灵感吧。后来他们惹上了游戏厅内的不良少年，就连东二都不敢动手，可没想到女孩几下就解决了不良少年，还向他们索要偷看内裤的钱，这使得剑介对那女孩的好感度倍增。后来真嗣去到 NERF 才发现，原来之前的女孩就是第二世隔者明日香，可是明日香似乎不想别人知道真实的自己，立即便谎话说是真嗣在不良少年手上救下了自己。另一方面，加矢良志秘密与定元堂见面，他给定元堂带来了一个箱子，这也是受到使徒攻击的原因。加矢良志带来的正是胚胎化的亚丹，最早的人类。漫画中的明日香不像原版中我行我素，他在别人面前还会努力去装扮成一个乖学生的样子，与他真实性格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有些双重人格的感觉。为了管理，明日香也被分到真嗣的学校，并且成为同班同学。而且漫画中的明日香还会时常做一些幼稚的恶作剧，显得很不成熟。不过这些行为确实是他这个年纪会做的，并且明日香很惊讶，真嗣竟然不知道第二次冲击的真相。真嗣一直以为教科书上的就是真相，其实第二次冲击并不是陨石掉落南极，而是人类在南极发现了第一使徒，当时在实验中发生了爆炸，而 Alpha 就是为了防止第三次冲击而研发出来的。可是高傲自大的明日香来到日本并不习惯，什么都很不顺眼，甚至对冷淡的凌波凌十分不满，认为凌不重视自己。在他想动手教训凌的时候，真嗣阻止了明日香，这使得明日香感到再次被伤害，好像所有人都在跟他作对，并把自己放在了全世界的对立面。就在这时，NERF 侦察到有使徒从海上入侵， 由于零号机在与第五使徒战斗中受损严重，所以这时就由新来的明日香与真嗣共同执行任务。一出场自信满满的明日香提醒真嗣不要拖后腿，他一个人就可以解决。可明日香并不知道这个使徒的能力，使徒一出现，明日香就驾驶二号机将使徒斩成两半。没想到的是，这样不但没有消灭使徒，反而使徒分裂成两只。这使初号机与二号机一起上去作战，但是不论如何攻击，他都可以很快的自我修复。最后的结果更是让 NERF 无颜面对。为了救下两台 EVA， NERF 使用新型 N2 地雷攻击使徒，虽然仅仅伤害了使徒 28%， 不过起码换取了时间。与原版不同的是，这次定司令没有离开总部，直接看到了这次失败的战斗。这让定司令十分恼火，并感到丢脸。他告诉两位驾驶员，他们的任务不是驾驶 EVA， 而是击败使徒。NERF 不是为了让人看到这种丑态而成立的。定司令刚一离开，明日香就变脸，对真嗣开始呼呼喝喝。而真嗣也没再怕，与明日香吵了起来。还好有加持良知在场，明日香一见到加持就立即变脸，像一个乖乖女一般。可怜的是，身为这次作战负责人的梅里，一大堆的抗议文件与受害报告，加上定司令的压力，梅里可能有被开除的风险。这次 EVA 需要修理5天，而使徒自我修复也需要5天。这时赤木博士给了梅里一个计划，而这个计划是加持良知的意思。虽然梅里不情愿用加持的提议，但是碍于自己可能会被开除的命运，只好接受了。这个计划原本是在家中进行，可是漫画版改成 NERF 内部，他们在5天内要同吃同住同睡，所以梅里直接将他们带到一个房间内。对于男女共处一室当然十分尴尬，而且每天还要练习舞蹈锻炼协调性，但根据他们两人的默契程度来说恐怕不太容易。两人单独相处时间长了，明日香也告诉真嗣，自己其实没有父亲，是母亲从精子银行买回来的精子，所以他是试管婴儿。一天一天过去，两人的协调性总是无法统一。可是让明日香想不到的是，原来林波林竟然可以与真嗣很好的协调。梅里说，要不是零号机在维修，应该让林与真嗣出击。这句话彻底打碎了明日香的玻璃心。明日香大喊了一句，那让林驾驶我的二号机吧，然后就生气跑掉了。在真嗣的劝说下，他们两人在最后关头终于有了默契，并一举击败了使徒。在漫画版中，加持良知同样也去调查了马尔杜克机关，发现了近乎所有公司都是人头公司。但不同的是，漫画版中把幕后矛头直指地缘堂，而且明日香也主动要求搬去与真嗣同住。东月与剑介一同见证了这件事，而当剑介知道明日香要与真嗣同住，感到超级羡慕。明日香的性格使得很多男性对她产生了畏惧，但只有剑介一心暗恋着她，所以在新剧场版中里实现了渐渐的心愿。明日香在与真嗣梅里同住后，终于不再需要装作乖小孩了，可以放开自己的真实一面。由于林波林很久没来上课，所以班长拜托真嗣将讲义送去给林波林。又是林波，真嗣一来到林波林家门口，就想起上次看到林裸体的事，直到现在心里头似乎还有一些紧张。可是没想到开门的林貌似还没有睡醒，真嗣将讲义交给林后刚准备离开，没想到林邀请真嗣进入房间。这是真嗣没有想到的，林竟然会主动邀请他进入房间。后林立即准备茶水，可是从来没有下厨的林连茶叶的分量都拿捏不好，而且不小心还被烫伤。这时真嗣立即抓住林的手去冲水。真嗣与林分享了之前与明日香梅里举办派对的事，可是林却表示不喜欢那种场合。真是有些尴尬的转换话题，他知道林对父亲有一些好感，所以就聊起了父亲。林劝说真是要与定司令说出自己的心里话，不然双方不会有开始。这句话对真是有很大的鼓舞，他回家后终于鼓起勇气给父亲打了电话，但是得到了冷淡的回应。次日真是于拜祭母亲时遇上了父亲，这是他意料之外的。可是他父亲似乎并不想与真是相互了解，并觉得相互了解是徒劳的，人与人绝对无法相互理解。漫画版的定元堂更像一个反社会人格者，就是新剧场版中里 在赋予宙时定元堂的记忆中过去的自己。安野秀明很巧妙地将漫画版性格作为了新剧场版年轻时定元堂的性格，这使得这个角色更加丰富。原版中的定元堂像是一个城府极深的人，同样在定为目前这段，他对真嗣说的是人类必须忘记过去才能活下去，但是有些事绝对不能忘，所以他要来这里。而且他明显是与真嗣约好一同去拜祭母亲的。两个版本相比，漫画版似乎定元堂对真嗣带有着敌意。就在这时，第七使徒出现，这次并不是海中来袭，而是来自太空。这个使徒比较特别，他利用坠落的能量与重量产生出巨大的威力，所以这次要出动三台艾法一同应战。明日香并不像原版觉得一人就可以完成任务，相反质疑艾法徒手怎么可能接住使徒。虽然真嗣在这次战斗中有些分神，因为之前父亲对他说不需要相互了解，但在紧要关头依然挡住了使徒，在三台艾法的协力下将使徒消灭。这时的定司令与副司令正在南极考察，在考察途中得知第七使徒已经被歼灭的消息，现在还剩下五个使徒。而这次的考察找到了一件重要的道具，朗基努斯之枪。与原版故事相反，真嗣这次没有得到父亲的嘉奖，而是因为作战时分神被梅里教训了一顿。刚刚击退使徒后，乐福就突然停电了，不过这次没有出现新的使徒，只是有内鬼人为切断了乐福的电路。而明日香与真嗣亲嘴的一幕改在这里发生，同时撞见了被困在电梯中又想尿尿的梅里与加持。当然这次的停电桥段真正的用意是要找出乐福中的间谍，这个人其实就是加持良治。但是当梅里看到加持在寻找的真相后，决定不将加持的身份上报。而漫画版真嗣同样也看到了亚丹，加持私下还将所有他知道的事情告诉了真嗣。使徒是一种无法解释的生物，他们只会出现在第三星东京市的暖郊地区，而且他们只会攻击乐福。但是乐福也似乎早有准备使徒的到来，制作了艾法抵抗，这一切都是一开始就设计好的。定司令应该全部知情，包括第二次冲击也应该已经预测到何时发生，一切都是因为在乐福背后有着幕后的推手，这就是 Zelly。 Zelly 是定司令幕后操纵组织，也是乐福的金主，自古以来就暗中统治着世界运作的利益集团。而 Zelly 手上拥有着一本叫死海文书的预言之书，在人类出现以前就已经存在的神秘书籍，它记录了过去以及未来。而 Zelly 与定司令根据死海文书创造出现在的计划，但加持良治看不出到底是 Zelly 在利用定司令，还是定司令在利用 Zelly。 总之与使徒作战其实是整个计划的序章，我想这也是新剧场版第一部取名序的其中一个原因吧。不仅如此，加持还告诉真嗣，其实幼年的真嗣应该亲眼见到自己母亲的消失，而真嗣母亲定为就是在初号机的实验中被初号机所吸收。当然其实定司令早就知道加持是卧底的事，但是他认为加持还有利用价值，所以先放他一马。而朗基努斯之枪就由林插入那白色巨人身上。接下去真嗣因为第四世格者与父亲反目，可是偏偏这时使徒再次来袭，漫画版的真嗣会做出怎样的抉择，请继续关注下期的解说吧。那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分享，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订阅我的频道，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那我们下期见吧，拜拜。